看君王碗中凄凉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山那观景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题 当当 一声，不等儿找我，人打影，雨也空水，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，相望梦，我和你与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藏，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无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，痴心踏经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 仇和恨。 行作对，可亏我想保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，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。